人生深爱，我可能有一天你一直互换借还，真正换了角色成立我也绝不更改，我是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最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到的时候真的知道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我肩膀上永远刻着祝福，白头到老，永远完美。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6日，星期一，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今年的清明节假期时间为4月2日至4月4日，放假3天。根据目前铁路网络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为30天的规定来计算，旅客们从即日起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渠道购买清明节假期首日火车票。由于清明小长假时间较短，请广大旅客留意购买返程票。4月4日返程票的开售时间是3月6日。楼市调控仍在深入，但未能阻止房企业绩的爆发。前两个月，碧桂园和万科销售额均为800亿元，甚至接近房企2016年全年销售前10名的门槛。去年4季度以来，铁矿石价暴涨，突破了中国矿山成本线，复产自此进入了计划阶段。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国产的矿已经关闭至少30%。京东发布2016年全年业绩报告并召开电话会，当被问及到订单大小及成本时，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主动提出，在快消领域京东要开始价格战，矛头直指其在商超快消费领域的竞争对手。在2016年的11月 Q3 电话会议上，刘强东就曾表示，虽然集团生意规模不断扩大，但不可避免会在将来某个时间段展开价格战。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新生活因我而美，3月4至12日，集美家居燕郊店媒体见证诚信服务周盛大开启，来电享家具3%现金补贴，建材海量特价，更有4999元免单大奖。地址：天子庄园对面，热线电话03167153305，更多详情敬请来电咨询。 喝着轻柔的旋律，再有那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斐。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轻轻唱，透着光彩会喷破脸窗，用牺牲感的视角跟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受伤，顺着镜子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那设计的忧患上。轻轻欣赏，你的浪漫是否感觉不一样？I feel so, yeah, I'm the glory, 那就算我也要同样。 在远远西边地平线，我拉长的影子游走徘徊寂寞之间，回忆虽然愚昧，我却无法不去面对，因为我还不习惯没有你的任何一天。多温习你的笑容一遍，对我来说也是安慰。曾为了你这样的醉，醉在你一笔一笑之间，从没有谁，再没有谁感染我如此强烈。自你远飞，我才发现自己如此渺小一点地界，从没有谁，再没有谁竟然我如此的诋毁。没有谁，没有谁会让我如此想念，没有谁， 为什么会哭？你不会伤心，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再比爱你那么久，其实分散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幸福再留不留都是痛。如果你那么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可以不用我抱你，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爱情呢是不需要刻意去把握的，越是想要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容易失去自我，事物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而变得毫无美感的形式。爱情就像是一捧沙，抓得越紧流失的就越多，你说呢？ 这两年，这情景很难叫人不哭泣，叫人悲泣。曾相隔爱别离，人生分开难尽如人意，名字总难猜透，在今年里却依然失去。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也会祝福你，借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我祈愿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

我的音乐味道。 曾经年少的时候呢，会觉得孤单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可是长大以后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儿。现在呢，我会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儿。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呢，会让人心平气和。 他总是一直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雨水一样泥沙。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再猜吗？还是说好转好了吧，找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泥沙。我们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有人说生活是一种享受，有人说生活是一种无奈。其实生活呢，有享受也有无奈，有欣慰也有困惑，对不对？生活呢，就像是一枚青果，你含在嘴里慢慢品，细细嚼，就会有很多的滋味在你舌尖蔓延，有甜有酸有苦，也会有涩，对不对？ I'm stuck on你的吻像漩涡。

光样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是 是 搞不懂就问人搞不懂就打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果坏为人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去心迷疑要看破伤痕问到底 有时候会觉得生命不是上帝用于捕捉我们的错误的陷阱你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成为一个不合格的人生命呢更像是一场球赛最好的球队也有丢分的记录最差的球队也有辉煌的一天我们的目标呢是让我们的人生经历更加的丰富你说呢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期时再会 是吗苦伤心若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曾那么温柔幸福过我每个轮廓不可否认我曾如此珍重 卸了摇环不如来这比视线开口，你看着我好像羞涩，更多在揣测，原是死死的，但也需要温柔。你的忐忑，我好像出火。招牌的字，铁窗的手，算不了承诺。借你的手，暖我的手，勇敢的牵了，还是爱到了，怎么有点苦涩？我才发现你没有附和。天黑过，天亮过，等太久，我还是我，清醒的，换旧的，太累了。左转过，右转过，到头了，此路不通，新的无底洞。你不愿当面封锁，我在窗耳边厮磨，到最后站在街头，剩一句结果。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市园区发展水平快速提升，引擎作用日益凸显。燕郊高新区竣工投产1元以上项目37个，投资规模228亿元，支撑了全市经济发展。农业科技园区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农业、设施农业初具规模。居阳开发区70余家企业投产达效，初步形成了新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东部矿区关闭取缔所有矿山企业，植树2.8万亩，生态修复初见成效。通用机场与首都机场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项目申报等各项工作取得实质进展。燕郊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和三河经济开发区整合工作稳步推进，三河成为廊坊唯一具有两个国家级园区的县市区。在全省园区整合撤并中，2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成功保留，50%同创扎实推进，城乡面貌整体提升，财政累计投入资金100多亿元，用于城乡重点工程建设。城市化率由60.3%提高到63.4%，新建改造城市道路59条，现已下公路856公里，打造了燕郊植物园、大廊台主题公园、齐心庄郊野体育公园、潮白河上游带状景观等精品工程，居民休闲去处日益增加。投入2.93亿元开通东西市区15条公交线路，328辆清洁能源公交车投入使用，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扎实推进，顺利通过省级园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复审，成功获批省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92个村街完成省级创建任务，打造了大石各庄、大定福、高各庄等一批精品村。镇村垃圾处理初步形成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运行模式，高标准建设的新集水厂投入使用，与雏菊机构北京汇源集团、北京碧桂园集团等大企业签订了特色小镇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治理走在前列，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市机关事业单位锅炉煤改气全部完成，淘汰燃煤锅炉789台，市热力公司完成了节能环保升级改造，淘汰15小新6小，散小乱污企业122家，拆除马蹄窑169家，砖瓦窑23家，水泥企业23家和无手续搅拌站30家，化解水泥矿粉过剩产能1447万吨，减少粉尘排放3183.4吨，圆满完成12五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万元 GDP 能耗下降率22%，超额完成3.5个百分点。VOC 排放企业全部完成治理改造，三核电厂实现近零排放，矿山治理172.5万平方公里初见成效，农村电代煤、气代煤深入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明显下降 ，PM2.5 平均浓度下降14.38%，优良天数比2015年增加29天，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AQI 位列廊坊各县市区第一，实施了廊坊片林节点大规模绿化，林木覆盖率提高到38.7%，比2011年增加10.3个百分点。记者从市机场办了解到，目前国家民航局已正式出具意见，明确同意首都机场集团出资参股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建设，此前制约项目进展的投资主体不确定等问题迎刃而解，项目建设前期工作迈进坚实一步。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位于我市高楼镇东侧，距首都机场直线距离约25公里。项目建成后，对促进河北省通用航空发展，缓解北京首都机场航班时刻紧缺压力，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工作中，市机场办等相关单位将依据中部战区空军参谋部组织的三河机场空域使用协调会精神，加快项目立项可研报批，尽快取得核准文件，同步推进项目土地预审报批和筹备新法人公司组建工作，充分发挥各投资方自身的资源优势，形成合力，切实加强与民航、军方等各部门的沟通对接，力争把三河公务机机场项目打造成民航工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样板工程。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没吃糖并不代表身体没有摄入糖，市食药监局提醒您，有时候没吃糖并不代表身体没有摄入糖，很多食物都是饮糖一族，比如市面上出售的很多酒类饮料中都含有糖分，还有加工果汁，不管是瓶装果味饮料还是号称100%的纯果汁，为了使其口感更好，更接近天然果汁，在制作时通常在里面添加糖分和大量甜味剂。另外需要注意的还有低脂食品和无脂食品，这类食品不含脂肪或者含有少量脂肪，为了改变口感，生产者就会在产品里加入一定量的糖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第六届道德模范线索征集公告，广大市民朋友们，目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广播电视台正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第六届道德模范线索征集工作，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有关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面的道德先进典型的事迹线索，凡在三河市域内生活工作的广大市民均可参加，既可推荐身边好人好事，也可自荐参加活动。目前征集工作正在进行中，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踊跃推荐，在全社会掀起人人推荐身边模范、人人学习模范事迹、人人践行模范精神的热潮。一、道德模范的基本标准，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在日常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品德高尚，事迹突出，群众公认。二、各类道德模范标准：一、敬业奉献模范，立足本职，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在提高服务质量、劳动效率等方面贡献突出，影响广泛。二、助人为乐模范，

踪迹，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那里。只能藏成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去再把你抱紧，想对你说 You'll always be my love。 我还是好想你。 不知道广播前的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或者你的孩子做过什么叛逆事儿？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曾经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或者你的孩子做过什么叛逆的事儿。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感谢你，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活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希望尽管沉眠。日子久了就明白，终日中我还是首选。我的主人，男人有时真话连篇，我会用你处处话言恋。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苦衷言。男人总是真话连篇，不在身边他人没有有挂念。感情是怎会随便，不会将爱恨分恨什么东西，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每一年受伤的钱，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坚持的心不改变，终日中我会是首选。男人有时情话连篇，几次有你处处流露颜面。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我的主人，男人有时情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抽烟。男人

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或者你孩子做过什么叛逆事儿。这时候看到这样就爱这样，说好像没做过，感觉那样怪怪的，没必要为了现在所谓的个性特地奇装异服特立独行吧。但是如果能够回到那样青春飞扬浑身是劲儿的时候，想想倒是挺美的。俗话说，谁的青春不曾张扬过，谁的生活不曾疯狂过，所以如果没有疯狂张扬，或许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遗憾吧。 风儿多可爱，阵阵吹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从哪里来？爱像一阵风。

天来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曾经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或者是你的孩子做过哪些叛逆的事儿。这时候看到穷二代说，我做过最叛逆的事儿就是背着家里人离家出走，现在想想当时挺后悔的可是即使现在再后悔，可能也是无法感受到父母当时心里的焦急和痛苦。等到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如果孩子做了你曾经做过的事儿，或许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伤心吧。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孙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别再说真的我，虽然我感到孤独。别再说真的我，虽然我是那么无助。别再说真的我，从来都是浪荡漂泊。别再说真的我，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虽然我是那么